目前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西桥到京城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北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踏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有 小柱，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公交车上我们看到一个妙龄女子， 妙龄就是 白不净净，大眼睛，双眼皮， 好， 啊，大波浪，头发那大波浪。 现在女子很少说大波浪的，那个60年代老电影， 对对对， 一直比划到腰， 波浪到腰， 这个大波浪， 差点没给小柱卷走了。 就说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啊，跟你一块坐公交车，你美不美？ 不是，她坐她的，我坐我的，我美什么呀？ 你爱她。 就即便是这种好看，你平时想看也未见得看得着。 嗯， 哎，当然说漂亮姑娘就在你身边多看几眼，那是反而不看你就行。 哎，这禁不住的又回个头看一下啊，完了以后忍不住了又回个头看一下，这还想看呀？ 再回头， 再回去。 哎，他就不能朝那边站着，他那么爱看，就面冲那儿不就完了？ 害羞害羞， 他老回头更容易 找你， 这更容易引人注目。我告诉你说， 你呀、 啊，哎呵，我听像钓鱼的，没上来。 哎，这一下子猛了，忽然间发现这女孩怎么脚不沾地呀、啊？ 小柱 慌忙回过头， 这半夜坐车的吗？ 揉了揉眼睛，抽了自己两下， 抡圆了吗？ 还半圆吧？ 我头一回听说抡半圆。 哎。确实脚不沾地，他脑袋里面就听滋这么一声， 耳鸣了，耳鸣心跳，肾虚， 对，站不住，站不住。后来稳住了，一看，哦，这女孩啊，咱们那个汽车上不有一吊环吗？可以拉着， 他叫扶手吧， 拉环，这个、 都有，有吊环，有拉环。他这趟车是吊环， 下面那是鞍马， 最后那趟是高低杠。 不是吊环，吊环啊， 吊环。 这女孩呢，蹬着这吊环俩，一手一个， 这是练功的，这位 往上撑。倪小柱回的这两下呢，正好是他正向上， 正向上。 所以呢，倪小柱一看脚不沾地了，倪小柱制止他呀：“哎，你干嘛啊？”人说：“我健身啊。” 啊， 你可不能这样，那我应该怎么样啊？ 对，这话问得好，怎么样啊？ 嗯嗯，还有个电话，你等会儿。倪小柱没辙，其实是自己学的震动那两阵 儿。哎，这姑娘我没看出来。 没想我怎么让给问住了，你知道吧？面前过不去，学点 哑口无言。 哎，学两声这震动电话，缓解一下尴尬气氛。然后公车上其他人也说：“哎，你这么着不合适啊！一来吧，你说你万一摔着了哈，我们这是扶是不扶？万一扶了你再讹我们是吧？但是你不是老太太老，也不是了，所有老头老太太都这样了。二来呢，你这样对别人存在隐患是吧？万一你没撑住倒人身上了，摔人家身上了，这都不好。哦、第三呢，带来公共设施的损坏，这都是你们家的吗？”你在上面吊着，啊？ 这倒是一句关键的。 弄坏了怎么办呀？ 不遵守公共道德，不爱护公物，而且呢，就是肆无忌惮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你还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我得抽 他。啊，你喜欢他，喜欢他，你看看。 我当时把那个震动调成无声，我说：“你给我下来吧，你等会儿。” 我可没那么长头发啊！你要是在车上振振有词，我遇到过抢座的、吃东西的、脱鞋的、打牌的、 高声讲电话的。我还没碰见过在公共汽车上锻炼身体呢。 不过话说话这么一说，这姑娘的个儿也不高。 姑娘说：“怎么着吧，不行啊，你， 哎，他电话来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浙江一对夫妇为把孩子甩给对方，离婚之后相互比起谁更惨，这怎么回事？现场看看去。 肃静肃静肃静我说完肃静你们俩人没听见？ 听见了。 现在啊，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究竟归谁的问题我们要认真的讨论一下。这样吧，你们双方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哎呦，青天大老爷， 等会儿，这不是衙门。 哎，您法官，您不知道我的情况吗？还 哎，你先等一等，我确实不知道你的情况。 您看我瘦成什么样了，面黄肌瘦，脸上还一道子一道子。 你是要诉讼家庭暴力是吗？ 不是，身体不好，营养跟不上，面黄肌瘦。头两天啊， 那这道子是怎么回事啊？ 抵抗力弱了，挠的。 谁挠的？ 自个儿。 哎呦， 哎呦，我抵抗力弱的哟，免疫力差的哟。 我没问你身体状况，我问你个人现在生活状况。 生活呀，看着别人家的人媳妇儿吧，买包的买包，买化妆品的化妆品，你知道我的都治病了，现在药也不便宜，好些病我都拖着没去治呢。 哦， 自己活都费劲，您再好好想想，能放给我吗？ 吃多了中午是吧？这确实是家庭很困难。这个抚养孩子也经济上有所不及。 哎， 那这个原告 他话说完了吗？他有工资干嘛让我管孩子呀？ 你慢点说，你不用嚷嚷，我让你介绍情况。 不是嚷嚷， 我让你介绍情况，你不要管他。 我今年33。 我没问你岁数。 刚刚离异。 我问你家庭状况什么样，现在生活状况怎么样？ 还行吧。 具体一点。 不至于饿死，隔三差五呢我们也吃个早点。我妈没工作，我爸家待着，我外边打工，这孩子眼看着该上学了。 那你外边打工收入怎么样？ 2000多。 2000多。 嗯。 哦， 又这岁数了挣2000多块钱知足。 那就是说你这边经济压力也很重啊。 孩子作为母亲不要，这叫违背人伦。 哎，怎么那么说话呢？ 这样 感情破裂你没有错吗？要不是你先提出来的吗？ 咱们是在说孩子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们离婚的问题。 再者说了，他们家他妈那儿要房有房，要地有地，城里也有房，老家也有房，他为什么不养孩子？他就嫌这孩子碍事儿。为什么离婚？就因为这孩子。 你才嫌孩子碍事儿。 因为孩子碍事儿。 他呀现在组建新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了，所以现在把我们的孩子直接往外推，想推给我。 哦， 其实他哪算盘我还不清楚吗？他这个人最精于算计了，到处跟人家算。年轻的时候我就被他算进去了。 你是给算进去的？ 我现在可惨了。 他特惨，他是死说活不要呢，得跟这男的结婚。 你管得着？ 然后呢，那男的车开的好几十万的车，房住了好几十平米。 肃静，肃静，肃静。那就是这意思，你们俩都不能养这孩子。 我还能？我拿什么养这孩子？ 一个 让您说，避重就轻，是不是？ 你 肃静一点。 谁肃静？你肃静一点！ 我替您喊一句， 你替得着人家吗？人家是 你管得着吗？ 肃静！ 现在说孩子的事儿呢， 你 找你 别说话， 我就大嗓门了。 那个法警，让他们先冷静。 哗哗， 两盆水啊！ 不是，我这拿个毛巾擦一下，自带的。 行，好好说吧。 你说家里有没有房什么这的？这都是家里老家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呢？ 您看他是个孝顺人吗？老家跟他都没关系了。 你不要说话。 我人呐，我有时候在深圳打工，有时候我得去孟加拉打工。 哦，那你们怎么上北京起诉来了呢？ 我们的以前的生活，我们的这个家庭建立在北京啊。他现在还在北京有工作， 不用那么大 单位的效益还不错。 这还有重音呢。 他还有升迁的可能，条件样样都好。你看我一个漂泊的女子，今天在这个苹果，明天在深圳，后天在孟加拉，我这带孩子太不容易了。 你这什么工作这么赶？今儿在苹果，明儿在深圳，后在孟加拉。 现在挣点钱太难了，我跟你说，这我这个 怎么了？这是 身体不好。 你是不打算要孩子？孩子是你也不打算要啊？那你们就是构成了这个遗弃罪啊。这样的话呢，或者有宣判，我就有依据了啊。 我没有啊。 什么你们？ 我现在是，有疾病。 有什么疾病？ 这个万一有传染性呢，不能让孩子受苦。 还有传染性疾病？好， 有可能啊。 这是说瞎话。你什么问题？ 我没说不抚养孩子 啊、 条件对等的情况下孩子我抚养，现在条件不对等我怎么抚养？ 哎，你住着八十多平米的房子你还不对 哦，八十多平米的房子啊， 你呢？你们家有那七间马房呢、啊、多大一院呢？ 七间马房 多少亩地呢？ 还有多少亩地、啊、 还机械化呢？ 哦，这是在深圳还是在北京啊？还是在孟加拉？ 兰州。 而且兰州还有一片产业哦。好， 他都睡席梦思了，我还打地铺呢。 席梦思哦，那孩子这样啊、你们俩共同抚养啊。 不是应该给他呀？我比他惨。 我比他惨，我都惨到什么份儿上了？ 什么份儿啊？ 惨绝人寰的惨。 哦，你已经没有人寰了啊。 我是惨不忍睹的惨。 你是不忍睹， 我是悲惨世界那惨。 我是惨惨淡淡的惨。 你们上我这儿比惨来了是吧？ 这是一件真事儿，钱江晚报报道，浙江一对夫妇为了把儿子甩给对方，离婚之后相互比起谁更惨。离婚之前俩人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离婚的时候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妻子，房子的所有权也归妻子所有，但是要承担尚未还清的贷款部分。离婚之后两个人各自组建了新家庭，并且有了宝宝，因此啊，妻子想变更儿子的抚养权，但是丈夫不愿意接手。更令人没想到的是，为了不要这个抚养权，两个人竟然开始互相比惨，于是有了上面的对话。 最终法院驳回了妻子的诉讼请求，孩子抚养权仍归妻子所有。 听明白了吧？ 我不去。 真是的，真不愿意孩子说这句话。你说这当爹当妈的都这样，他就不考虑考虑这孩子怎么想吗？将来让人这孩子怎么管他们俩叫叔叔阿姨、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现场，欢迎收看。本节目由七彩蘑菇酱独家赞助播出。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到啊，有个贼，他在电视机前 哦 徘徊， 哦、电视里直接就演出这是个贼了。 这是我们截取的一段录像啊，是在超市当中，这个穿大裙子的这位女士， 大裙子，我头回听说这种东西。 大家请看，走路的时候这个姿态非常的古怪。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当然，咱们不太方便掀开她裙子。这个事一定要查明，请看报道。 站住！ 这人总倒是带刹车是怎么的？ 站住！ 嗯， 怎么了您？ 讨厌。 嗯，谁？ 你。 我啊，我怎么讨厌了？ 自己想，我走了。 站住！什么叫自己想？我还没说话呢。 别闹了，别闹，好了、啊、 谁跟你闹？站！我问问，我就您说您这腿，哎呦呵， 哎，赵经理， 嗯， 哟，这么早吧？ 谁说的？ 脸都红了。 别说话，你怎么了？ 你们嫂子属鼠的吧？ 这位同志，您这个腿， 你又管人家同志了？这会儿， 您这个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哎，我说赵经理， 嗯， 别这么一本正经的。您看我们嫂子， 谁是嫂子？你这个 我呀， 你是谁嫂子？ 你比这看什么腿啊？ 行， 到爷爷这儿了。 哎呦，赵总，我一直以为您喜欢那个， 别瞎说， 我以为喜欢刘芳呢。这刘芳没在，感情这，哎呀， 您这个是不是携带什么东西了？我们刚才 好了，再约了。 好好说吧，站着别动。我们这刚才啊，那展柜上丢了一个东西。 找去 哦， 买单了，人家 就是因为没有买单，这个东西被悄悄的拿走了。我们希望你自己交出来啊，不要让我们报警。 我叫什么呀？我你看我两手空空的，你这话说的莫名其妙的。 我们的电视少了一台， 那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很久不看电视了。 哦，您很久不看电视，就是说家里还没电视呢啊？ 不爱看。 不爱看为什么还要拿呢？ 哪里拿了？ 就在您的两腿、哦、 你说什么？ 你吓我一跳， 刚才跟我要电话，后来又瞪我的裙子，现在又说出这么粗鄙的话。哎呦， 这怎么了？ 您说的腿粗是不是这女的不爱听了？ 没有，我说她夹着我们的电视了。快别让我们报警啊！ 好像我们欺负你了。 怎么着？ 我已经报警了。 您 已经报警了？ 证据吗？ 有什么证据？您看您脚下这插销。

10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望河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思源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3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好多五季鱼， 白天晚上 苏州有个 IT 男自制了竹子自行车，每天骑个16公里上下班。你说人家 IT 男，你们两个人服不服啊？ 不服，他分明不动脑子。 为什么呢？ 这个竹子自行车拉大腿啊。 没有啊。 哎呀，它不是竹皮儿，它是竹管的。 哦，圆的是吧？那也不行。 怎么着？ 竹子弹性好啊，这竹子往上一骑，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老这么颠着。 人家车架部分是竹子，竹子衔接的地方用麻纤维，你要加点什么纤维呀、啊、什么的，你再骑 啊， 兴许好点。 王大磊想的是滑杆，哎，没想的是自行车。 再者说了，那竹子做成的那个车条，是不是？那一会儿 那就是你想多了，不是竹子做的车条、 啊， 就是那个铁丝的。 那还是钢丝的。 钢丝的。 啊、哦，哎，我刚说完钢丝，你怎么又不从铁丝改回来了？ 就很多小零部件可能还得用自行车的配置， 你比如滚珠， 对 吧？对，你不能用竹子珠， 竹珠不行啊， 不润滑。 对， 关键人家是第一辆 DIY 的竹子自行车。 嗯、对，按、哎、说这个自行车应该什么牌的？ 这叫熊猫牌。 哎，对对对，熊猫牌的。 我觉得这车还有问题， 是吗？ 这自行车就夏天骑， 怎么呢？ 这冬天骑容易拉肚子。竹子多凉啊，你看都是竹席，夏天冬天有铺竹席的吗？ 你底下再垫两块热炭。 我早就也说完了。 哎，对，倒是暖和，就是这自行车越骑越少。 但人家是机械专业毕业的，不像是在酒吧里混的那些人，听了学过专业，一说能干嘛呢？什么也 说谁？说谁呢？说谁呢？我们在酒吧，我们这是有正经的营生，有工作的。 对呀、啊。 组装行吗？ 组装没问题，真的。你不信拿几个插片来，我就给你装上。 那是儿童玩具。 人家这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完全用竹子自己做了个自行车，每天上路的时候总会有路人投来惊讶的目光。 让您一学，这些位也太没见过什么了。这小伙子什么身高啊？年收入多少啊？家住哪儿啊？结没结婚啊？人家家长对你印象怎么样啊？ 不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他叫齐昭，24岁 ，IT 男， 弄得还挺清楚。 会木工，自己在打 这个木工活了。 真的 啊？ 那你要跟着他，你们家省家具 啊。就是的，什么高低柜啊、酒柜啊、大衣柜、组合柜啊。 讨厌，你别老瞎说这个，讨厌点的。 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他这 还没成呢， 没问这个，我就想问他这自行车啊，要是风大的时候，骑上去响吗？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街酒吧里，25岁学生带妻子女儿参加毕业典礼，25岁，大四。大四， 25岁要上大四的话，他上学可够晚的， 要不然人家能结婚呢。 哦，你那意思说上学晚就能结婚？ 那倒也不是，现在允许大学结婚了吧？ 是是，允许了。 就是说你有没有勇气在你大学的时候谈女朋友？ 那有什么没有勇气的？ 不是，小花的意思不是问你、是问那些女孩有没有勇气跟你谈朋友。哎，王大磊，你现在想不想结婚？ 想。 小花，你想不想谈朋友？ 想。 考大学 干嘛？ 考大学就等我谈朋友 啊。你这不能倒推、看见人家老婆孩子自己着急就想着啊，他上大学时候谈的，那我也得去。你跟他条件跟他一样吗？你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你知道小助理什么样吗？还留青鼻呢。 哎呦，那他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呀？ 我那是大学2年级还是大班的2年级啊？ 智商高，情商太低，太低。 情商低就流鼻涕吗？ 王大磊，最近你可老感冒，你是不是最近情商又低了？ 我抵抗力低了。 不是，跟小工人见面，说出几句话来。 我干嘛呢？我这嘴里有元宵似的。 鼻涕啊，关键是。 我嘴里有鼻涕。 我真怀疑这学校怎么样呢？ 对呀，这竹子自行车得少骑，真得伤风病。 不是，就说你啊，那时候不成熟。你说你出门连餐巾纸都不带，都不知道擦个鼻涕，你能承受得了吗？ 谁带餐巾纸出门啊？ 我们就带，我们女生都带，男生要谈女朋友都要带呢。女朋友说随时擦个嘴啊，擦个鼻涕。 男生跟女生出去一般都带钱，不带餐巾纸。 细腻的一件事儿，知道吗？就是你得替人家想，你们俩上大学的时候那都什么样啊，昏昏顿顿的。就说人家25岁，人当时大二的时候人谈的，心里的这个状态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学校批评他，让他休学几年了。 对， 一般25才毕业。 没有，人家就上学晚，没准 也没准人家学的是那个专业，他就年头长。 是啊， 7年。 关键点什么呢？不是说问你们现在要不要结婚生孩子，你们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做这件事呢？ 我们当时想做不批。 王大磊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还没上到初3呢。 但是想是想到了，智商和情商还没跟上。 对啊，就先受伤了。 哎，不过说到这个25岁就结婚生子参加这个毕业典礼的事儿哈，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好多学生们是觉得，哎呀，这简直是人生的赢家呀，我们刚踏入社会，人家都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就是的，首先得祝福人家这一家人，你看看这就是成功，起码来说他家庭已经很成功了，事业上再成功是个完美的人了。您再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位啊，在媒体界工作，这个出将入相的都是以名人自居，实际上呢 就是个人名嘛。 他怎么不说话呢？嘴里边有东西啊。含着餐巾纸呢。 那么其实真走出这一步也不容易，有女儿之后呢肯定感到身上责任都大， 对 吧？对 呀、你学校那个， 你像小助理， 每个月给那生活补助都得给孩子买 奶粉啊。你就不用那么想，你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是 是啊，袜子什么手套啊口罩啊无所谓，只要你不嫌脏，谁也说不出你一二三来。你这种自由的状态，你愿意大四的时候拉家带口吗？ 我愿意啊。 你愿意拉谁家带谁口啊？ 你真愿意啊？ 我真愿意啊。 你说实话。 实话也是愿意、啊、 说实话也没用，他已经过那个年纪了。 为什么呢？ 那多好啊，我这手是毕业证，这手是结婚证，这边是我媳妇儿，这边是我儿子。 对，然后这个加一照全家福，他坐当家哈哈一乐。 对， 全年级500多人都在旁边 啊， 他就能提前退休了。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街。 我说大哥， 嗯， 干嘛这仰天长叹？ 你不知道，这又到了核桃的季节了。我这人是个核桃迷呀、啊， 您手里都揉着两对了。 我不说揉，我说吃啊。有人给了我两麻袋核桃， 那好啊。 没锤子，没给锤子，我们家门都挤坏一个了，这怎么办呢？痛苦。 大哥在上， 嗯。 兄弟，我有一计送献大哥。 快说快说。 偷。 偷偷什么？ 偷块砖呢。 哎呦，门都挤坏了，何况一块砖呢？砸砸乒乓折了怎么办？正吃的要过瘾呢，这盒子人，咱们缺个专业的锤子。咱们要有是有个锤子，这夏天算过去了。 哎呀哎呀 啊， 我想起来了。 怎么着？ 那公交车上， 嗯， 不都有那个紧急出口吗？ 嗯， 紧急出口。 公交车有紧急出口吗？ 当然有了。 哪有紧急出 口？空调车有一个的玻璃。 哦。 地铁上有那玻璃。 我知道，我知道。 大巴车上有那玻璃。 都有玻璃。 玻璃边上绑着一小锤子。 对。哎，你这么一说，这小锤子看着挺精细的。 您等着。我给您是甭管是公交车是地铁，我给您偷一趟来。 好， 哎，然后您就踏踏实实的在上面找锤子。 你给我偷一车来，我去找锤子是吧？ 啊， 哎呦，咱俩直接拿锤子多好啊！拿公交车目标太大，不好进胡同。 要不然您就发动弟兄，谁先拿着，咱就先吃上核桃了。 赶紧给他们发微信，建个群，叫偷锤群。 吃物儿锤。 没有儿，吃。锤锤， 那大哥我发了 啊， 大哥用锤， 对， 得嘞，给弄去。 谁呀？ 大哥呀、哎！ 怎么了，兄弟、哎？谁死了？ 你活着呢？ 对呀、啊。 他们说我这都写好了，大哥呀。 什怎么写的？ 大哥永锤、哎。 谁永锤呀？别哭了。 在郑州啊，一个公交车上，一个男青年试图把车上的安全锤偷走，被车长当场拦下。无独有偶，前几天啊，在另外一辆公交车上，也有一个男子偷安全锤，被车长当场拦下了。两个人偷安全锤的理由都很奇葩，说拿回家要敲核桃用。 安全锤，安全锤，那是保证乘客安全的，希望乘客不要为了自己的那些私利影响一车乘客的生命安全。一旦遇上紧急情况，就靠这个小锤子救命了。